时候，

什么？情是什么？你是什么？我不要再想了，我已经倦了，我不想再唱了，我已经哭了。